习惯在心门外，靠着思念来维系。疯狂的我在奔着，你却建在了想念。思绪不停的乱着，我开始不停怀念。如果能改变遇见你的那个路口，疯狂的想着。不需要你的慰问，思念变成了憎恨，我们